冯会长介绍说，关于神茶老会的来历，在沁水营村还流传着两个很古老的传说。 沁水营的人呢，他始终认为是守黄蜂的。我今天说相传呢，就是说我们没有找到真正守黄蜂的这个证据。虽然说上故宫博物院去了多少次找证据的，可是至今为止没有找到。那么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沁水营的开路会，他在参加京城走黄会的时候受到了慈禧太后的欣赏，慈禧太后呢赐予该会一把龙叉，另外呢赐了一面黄缎子的龙旗，上边有四个字叫做神茶老会，这叫做第一个说法。那么第二个说法呢，可能到现在还仍然有一个妙峰山，它就是潮山庙会。那么沁水营呢，他参加了若干年的潮山庙会，一般的都是在农历的四月。那么有一年呢，沁水营在参加那个庙会的时候呢，一般的情况下，像这种会呢，他就是一进京城以后，就是一边走一边表演。当路过颐和园北宫门的时候，恰巧碰见慈禧老佛爷在这个北宫门的城楼上在那看过会呢。那么慈禧呢一看这波表演呢技艺精悍，结果呢就命差役把沁水营这个开路会调到京城里参加了黄会。那么在那次黄会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奉赏，赐予一把龙叉和一面上面有神茶老会这么四个字的一个黄缎旗。两种说法应该说呀，目前呢这都属于沁水营村民公认的。 听您讲完这两个传说故事啊，就明白了，原来神茶老会这个名字还这么的有历史渊源，是跟慈禧太后的封赏有关。当然虽然现在咱们没有找到很确凿的证据，但有了这两个传说，我们仍然觉得它非常的有神秘的色彩，非常的浪漫。刚才听您说了哈，咱们的老会是明朝的时候就有了，那到现在也已经是400多年的历史了。那传承到现在，咱们老会现在有多少会员？整个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这个神茶老会啊，我们2010年呢具体的统计了一下，最早的能叫上名字是属于清中期。那当然了，神茶老会在沁水营来讲呢，应该说是属于一个全民运动。好多时候我们考虑就是说，不同时期呢可能对这项运动它就是说热情不一样。我们在80-90年代这一段时间，村里长期活动呢就只有我们的会头张翠华一个人。2000年以后呢，哎，逐步的就是活动的人比较多了。那么目前神茶老会的会员一共是23个人，是无场的16个。16个人当中呢，有4个因为年龄太大了，那么他已经啊就说耍不了了。剩下的12现在活动呢还都是比较不错的。16人他这个年龄结构呢，我们分为5代人，第一代人平均年龄是85.7，那么第二代人呢是60岁以上的，第三代人40岁以上的，第四代人20岁以上的，第五代人，我刚才说这16没有第五代，这第五代人呢是现在我们这会头正教着的，就是长子营一小的10几名学生，4-5年级、4年级到6年级的 一课外活动。 对，今天下午他还有课呢。 那就是说小孩现在也咱们也开这种培训的课，给他们定期的去教他们耍叉 啊，定期每周2、3、4，就他有好几个班的孩子他靠自愿报名投了这几手什么筛糠挑事串腕这些东西， 他们喜欢吗？ 喜欢。 你像六一儿童节，张子营的六一儿童节 在刘明那礼堂， 哦，刘明礼堂 小学演出，幼儿园六一儿童节演出表演，而且他们学校做成盘，让小孩拿回家去挨个的放。 就是说您定期的去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去耍叉，也是说要从小培养孩子们学这个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要他们乐意学、喜欢学呢，学起来就不难了。我了解到呢，您长期的坚持耍叉都有50年了，那应该都参加过很多重大的活动吧？ 我参加像京西的妙峰山、潭州寺、戒台寺，年年去，一直到2010年。我老是骑自行车，早晨4点钟骑北京，到那儿回跟人车再去，就是帮忙人邀请我，而且我只要人家邀请我， 我绝不失约，不管什么事都去。嗯， 现在沁水营他这个审查老会活动啊，实际上呢比较频繁，可是呢他不定期，他既不定期也没有什么真正，除了三月三咱们安排的，这是每年都是一样，剩下的就是什么大型活动的，咱们呢现在都搞这个表演。 刚听张老师说哈，他参加了很多的活动，包括有妙峰山的、戒台寺的很多的大型的庙会，那您一定耍得很棒。那您耍叉的时候，这个自己肯定有很多的绝活，您的绝活是什么？ 像我现在这个绝活骑轮，就这个叉呀，在这个腰逮过来，在这腿里走着，它还得转着呢，哗哗的响着。再刚才说这顶花，这在北京是一绝，在一个这个大压板啊，尤其我这叔叔他表演特好，我现在也做的还行，顺着把这个叉这个直视啊，过去不能叫叉，叫直视，奔着胳膊这儿下来，是不是随着走，回头把它挑起来，在比如这空中啊转一圈半，再落在手上，我得一哈腰在这后腰啊转一圈，再回来再起、嗯、 听起来难度很大。 这难度，这个杂技团都佩服这套，甭管是在场内场外还是舞台，这特效好，绝活，因为他没有。 就练这些动作，您都练多长时间才能耍得很好啊？ 这个会不难，但是这个熟太难了。说这一样东西我学会了三个月，但是这书有时候三年五年啊，有时候这个我老练不过去的东西，想想就拿出练去，再我给自己掐时间，这一样十分钟就拿出去，没事就咕噜的，还得继续的什么，你不练永远不成，就这么下功夫。嗯 嗯，刚才听冯会长说，在2000年以前就是练叉的人很少，然后长期耍叉的呢就您一个人，就说当时大家都放弃了，然后您还一直坚持着耍叉，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 我就想害，我说我过去我们家好几辈都耍这样，我要把这家传这东西，我要把它传下去，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这一个种传统，必须啊，我得把它传承下去。像那村里如果再组织这个，我还继续教我们别人给发扬这个老祖宗传下来了这东西啊，将来你老了，你人没了，我想你不传下就是罪人。再一个，这个耍叉也是，你说我这一生，我觉得没有没过我这么高兴的事儿了，就是最高兴的干这个。 嗯，刚才你也说到，就是只要别人去邀请您，您就一定会去给人家帮忙，然后从来不失约。包括您说这个耍叉是您觉得最高兴的事儿，我还是能感觉到您对耍叉有着很特殊的感情。那审查老会传承到现在已经是40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也是历尽沧桑。那好在现在咱们也被评为了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 哎，去年年底嘛，现在就是属于区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沁水营这项审查老会，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心里基本上叫做踏实了，能把它传承下去了。而且呢，申遗以后呢，也很可能给沁水营就这项运动可能增加一些个活力，或者说带来一个经济方面的这个补充吧。我们每年这项运动它得有一定数量的开支，现在就是一杆叉比较好一点就上千块，完全是自己花钱，就包括服装我那也不现实，所以我们要组织就得有一定的开支，所以这样呢给这个也是努力的争取啊。 嗯，我了解到呢，咱们是从2009年就开始准备申遗的材料。冯会长您是全程参与了这个整理跟搜集资料的这个过程。那在申遗的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吧？ 应该说困难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到今天为止，就是跑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室、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北京市档案局。一直到咱们区的档案局呀、啊，还有咱们那个史志曼都查了这些资料了，可是到今天为止审查老会哪怕说咱们找着一个字儿呢没找着，咱们到那儿把这个证据要拿过来，我这个应该能申报国家的了，在书海当中一两个人去哪儿就翻得着，所以这是最难的东西。那么除了那以外呢，你看我们从明朝时期就开始有这项运动，那这要找出明朝时期的名字，那必须得有家谱。先后我们打听，就是这个村里街外的这个将近200人，我们就了解什么呀？第一个叫了解谁 当过会头，第二一个呢能叫上名的，哎，到底能往前追多远，能追的能叫上名就把它给写进去，文字性的东西它就能往外传呢。说它是属于沁水营的全民健身和运动，可是呢，哎，咱们到目前就能发现100多个人名，所以呢，我们现在包括今天上下船，那么它的难度到底有多大呀？爱好这项运动的人，应该说现在是确实不多。那么要是准备把它传承下去，不花一定的精力，不花一定的代价，是传不下去的。应该说在70年代，我们就开始努力地培养这些人，买了一批叉拿回去了。可是呢，练练有的呢，哎，觉着太难了，所以呢，自个儿就不上瘾了。哎，随着现在呢，这个生活节奏的加快，这人呢现在越来越忙，以这个吃功夫的这项运动传承起来呀，它的难度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要说遇到什么困难，这几方面困难也应该说是随时的都困扰着我们，就特别是怎么样，哎，能把它传下去，怎么样没有在沁水营能形成一种全民的运动，这一块也是挺上脑筋的。 因为沁沙老会传承的历史已经比较的久远了，可能在搜集寻找这个相关的历史证据，包括一些文字的依据时，确实也比较的不容易。而且在当代，人们确实也很少关注这种传统的东西哈，传承的压力还是很大。那面对这样的状况，冯会长，咱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去重新的振兴咱们沁水营村的这个全民运动呢？ 沁沙老会目前就这种情况，那么预见它将来以后呢，说怎么发展？我们千方百计的搜集资料，走访一些人。到目前呢，会员呢能达到23个人。当然说这个你武场的这一块难，文场的那些人呢，敲锣打鼓的他也得需用学，要是跟以前那些专业的那些人比是没法比的。人家呢打出来就是说你是什么动作，他能给你打出什么鼓点来。现在咱们呢就只能说配合不上，所以这样呢，哎，咱们也是千方百计的，一方面呢就培养人。哎，文场武场咱们都培养。第二一方面呢，实际上呢，哎，从这个学生抓起，也可以说呢，哎，叫做培养新生，光顾未来吧。现在应该说有5代人，最后的这第5代，现在就是4、5年级的学生，在这个张宁第一中小学现在培养的这个10几个孩子。这10几个孩子呢，如果说要是真正有希望的话，将来以后呢，他们要能学个1周半事的，可能已经能带动一部分人，而且呢他还能带动一定的村儿。张宁镇应该说就沁水营有这茶会，那么那些孩子呢不全是沁水营的。所以呢，哎，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咱们就是说已经看到一些希望了。那些孩子呢，哎，他也挺爱学的，到时候他只要是，哎，认同学，小孩好学，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交流沟通取长补短，我们这个茶会现在这几年了还没有出去跟其他别的会交流呢，我们准备啊在最近这几年里头出去那么1、2次，特别是啊跟那些个不错的人家那些会，咱们互相之间交流一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要指着把这么一项运动保持下去，应该得添一些个色彩。咱们将来以后培养这些个学员，最好是什么呀？既能热爱这项运动，又有一些个其他别的特长，什么唱歌啊、跳舞啊，有一些个这个特长，跟其他别的会呢，咱们可以浓缩在一起。咱们在出去表演的时候，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做体育与文艺结合一个共同体。哎，属于这样呢，咱们展现在观众面前，他可能也爱看，应该说永葆他的青春和活力。 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的意义。我们是天上的星星，在天空相遇又分离。